《资治通鉴》卷第277，《后唐纪六》，明宗圣德和武亲孝皇帝中之下。长兴元年春正月，董璋遣兵驻七寨于剑门。辛巳，孟知祥遣赵继良如梓州修号。鸿胪少卿郭在辉奏请铸当5000、3000、1000大钱，朝廷以其只需为实，无实妄言，左迁卫尉少卿同正。吴喜平原王彻为德化王。二月乙未朔，赵继良还成都，为孟知祥曰：“董公贪残好胜，志大谋短，终为西川之患。”都指挥使李仁罕、张掖与智彦、赵知祥。辛二日，有尼告二将，谋以厌日害知祥。知祥截之，无状。丁酉，推使言者军校都延昌王行本腰斩之。戊戌，就宴进去左右，独一人罕地。人罕叩头流涕曰：“老兵为尽死以报德，由是诸将皆亲附而服之。”人子孟知祥、董璋同上表言，两川闻朝廷于阆中间谍，绵遂一兵，无不忧恐，上以诏书慰谕之。乙卯，上巳元秋，大赦改元。凤翔节度使兼中书令李从衍入朝陪祀。三月壬申，至喜从衍为宣武节度使。癸酉，吴主立江都王廉为太子。丙子，以宣徽使朱鸿昭为凤翔节度使。康福奏客宝靖镇，斩李匡斌，复以安邑为昭义军，帝将立曹淑妃为后。淑妃为王德妃曰：“吾宿病中凡，倦于皆对，妹待我为之。”德妃曰：“中宫敌偶至尊，谁敢干之？”庚寅，立淑妃为皇后。德妃侍后恭谨，后亦怜之。初，王德妃因安仲晋得晋，常得之。帝姓简曰：“即在位久，宫中用度稍迟，众会每归见。”妃取外裤锦造第一，众会窃见，引刘后为戒，妃由是怨之。高从诲遣使奉表一无，告以坟墓在中国，恐为唐所讨，吴兵援之不及，谢绝之。吴遣兵击之，不克。董璋恐绵州刺史武前玉窥其所为，下四月甲午朔，表兼行军司马，求之府庭。宣武节度使伏袭自是宿将，论议多抗安仲会。仲会求其过失，奏之。丁酉，赵袭以太子太师致仕。戊戌，假孟知祥兼中书令，下鲁齐同平章事。初，帝在真定， 李从珂与安仲会饮酒争言，从珂殴仲会，仲会走免，既行悔谢，仲会终贤之。至是仲会用事，自皇子从容从后，皆敬事不暇。时从珂为河中节度使，同平章事。仲会屡短之于帝，帝不听。仲会乃矫以帝命，与河东衙内指挥使杨彦温使逐之。是日，从珂出城跃马，彦温勒兵闭门拒之。从珂使人叩门，诘之曰：“吾待汝后，何谓如是？”对曰：“彦温非敢负恩，受枢密院宣耳，请公入朝。”从珂止于余乡，前使以状文。使者至，人吟，帝问仲会曰：“彦温安得此言？”对曰：“此奸人妄言耳，宜速讨之。”帝疑之，与右至彦温训其事，除彦温绛州刺史。仲会故请发兵击之，乃命西都留守所自通、步军都指挥使要彦筹将兵讨之。帝令彦筹必升至彦温，无欲面训之。召从珂以洛阳，从珂之为仲会所购，驰入自明。加安仲会兼中书令。李从珂至洛阳，上责之使归地，绝朝请。辛亥，所自通等拔河中，斩杨彦温。癸丑，撰首来献，上怒要彦筹不升至，深责之。安仲会讽冯道、杨凤奏从珂失守，宜加罪。上曰：“吾而为奸党所轻，为民屈直，公辈何未发此言，以不欲置之人间也？此皆非公辈之意也。”二人惶恐而退。他日，赵凤又言之，尚不应。明日，仲会自言之，上曰：“朕昔为小校，家贫，赖此小儿使马粪自善，以至今日为天子，曾不能避之也。卿欲如何处之？于卿为辩。”仲会曰：“陛下父子之间，臣何敢言？唯陛下裁之。”上曰：“使闲居私地亦可以，何用复言？”秉臣以所自通为河中节度使，自通至镇，承仲会旨，即军府假账数上之，以为从珂私造，赖王德妃居中保护，从珂由是得免。士大夫不敢与从珂往来，唯礼部郎中使馆修撰吕琦居相近，时往见之。从珂没有奏请，皆资其而后行。戊午，帝加尊号曰圣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。安仲会言昭义节度使王建立过魏州有姚仲之语，五月丙寅，至以太傅致仕。董璋越籍民兵，皆剪发情面， 复于剑门北至永定关，布列烽火。孟知祥、雷表请歌云安等十三言间立西川，以延直陕宁江屯兵。辛卯，许之。六月癸巳朔，日有食之。辛亥，敕防御团练使、刺史、行军司马、节度副使，自今皆朝廷除之，诸道无得奏见。董璋遣兵略遂浪镇戍。秋七月戊辰，两川以朝廷即遣兵屯遂浪，复有论奏，自是东北商旅少敢入蜀。八月乙未，捧圣军使李行德、石将张俭引告密人边彦温告安仲会发兵，云欲自讨淮南，又引瞻相者问命。帝以问侍卫都指挥使安仲进要宴酬，二人曰：“此奸人欲离间陛下勋旧耳。仲会是陛下三十年，幸而富贵，何苦谋反？臣等请以宗族保之。”帝乃斩彦温，召仲会为辅之，君臣相弃。以前中武节度使张延朗行工部尚书，充三司使。三司使之名字慈使。吴徐之告以海州都指挥使王传整有威名，得士心，执团练使陈轩罢归，知告徐以传整代之，继而复遣轩还海州，征传整还江都。传整怒，以为轩毁之，己亥率麾下入辞轩，因斩轩，焚掠城郭，率其众五千来奔。知告曰：“是无过也。”免其妻子。涟水制置使王延将兵入海州，以延为威卫大将军，知海州。传整，宛之子也。其继父于为光州刺史。传整遣见使持书至光州，于直之以闻，因求罢归。知告以于为控贺都虞后，时正在徐氏，点兵宿卫者尤难其人。知告以于众后甚密，果用之。人吟赵奉奏，且闻近有奸人诬陷大臣，摇国助时，行之未尽。帝乃收李行德、张俭皆族之。李皇子从容为秦王，秉臣李从后为宋王。董璋之子光业为宫院使，在洛阳。张与书曰：“朝廷割吴之郡为节镇，屯兵三千，是杀我必矣。汝见书要为无言，如朝廷更发一计入野谷，吾必反，与汝决矣。”光业以书使枢密丞职李乾辉，未几，朝廷又遣别将荀贤义将兵戍阆州。光业谓乾辉曰：“此兵未至，吾复必反，吾不敢自爱，恐凡朝廷调发，愿执此兵，吾复保无他。”乾辉以告安仲会，仲会不从。 张文志遂反，立浪遂三镇一文，且言以聚兵将攻三镇。众会曰：“臣久知其如此，陛下含容不逃耳。”帝曰：“我不负人，人负我则讨之。”九月癸亥，西川进奏官苏苑、白孟之祥云：“朝廷欲大发兵讨两川。”之祥谋于副使赵继良，继良请以东川兵先取遂浪，然后并兵守剑门，则大军虽来，无无内顾之忧矣。知祥从之。前使约董章同举兵，章以袭立浪遂三镇，属其离间朝廷，引兵及浪州。庚午，知祥以都指挥使李仁罕为行营都部署，汉州刺史赵廷尹复之，锦州刺史张业为先锋指挥使，将兵3万攻遂州。别将衙内都指挥使侯弘石、先当指挥使孟思恭将兵4000会章攻浪州。安众会久专大权，中外恶之者众。王德飞及武德使孟汉琼仅用事，硕短众会于上。众会内忧惧，表解机务。上曰：“朕无见于卿，巫王者朕既诛之矣，卿何为耳？”贾诩。众会复面奏曰：“臣以韩见至未至此，忽为人巫以反，非陛下至明，臣无种矣。由臣才薄任重，恐终不能朕服言，愿赐一镇以全余生。”上不许。众会求之不已，上怒曰：“听卿去，朕不患无人。”前常德节度使范延光劝上留众会，且曰：“众会去，谁能待之？”上曰：“卿岂不可？”延光曰：“臣受驱策日浅，且才不待众会，何敢当此？”上遣孟汉琼以中书以众会事。冯道曰：“诸公果爱安令，以解其书务为便。”赵凤曰：“公失言，乃奏大臣不可轻动。”东川兵至浪州，诸将皆曰：“董章久蓄反谋，以金帛啖其士卒，锐气不可当，以深沟高垒以挫之，不过旬日，大军至，贼自走矣。”李仁举曰：“蜀兵懦弱，安能当我精卒？”遂出战，兵未交而溃归。董章昼夜攻之，庚辰成县，杀仁举，灭其族。初，张为良将，指挥使姚弘常立麾下，致仕将千人戍浪州。张密以书诱之，弘投诸策。成县，张执弘而让之曰：“吾自行间讲拔汝，今日何相负？”弘曰：“老贼，汝昔为李氏奴，扫马粪得栾志，感恩无穷。今天子用汝为节度使，何负于汝而反也？汝犹负天子， 吾受汝何恩，而云相负哉？汝奴才，故无耻，无义事，其忍为汝所为乎？吾宁为天子死，不能与人奴并生。张怒，然祸于前，令壮士食人，窥其肉自啖之。弘至死，骂不绝声。帝置弘二子于晋位，后继其家。贾深以范延光为枢密使，安仲会如故。丙戌，下至削董璋官爵，兴兵讨之。丁亥，以孟知祥兼西南公馈使，以天雄节度石敬瑭为东川行营都招讨使，以夏鲁齐为之父。张使孟思公分兵攻吉州，思公轻进败归，张怒遣还成都，知祥免其官。戊子，以石敬瑭权知东川事。庚寅，以右五位上将军王思同为西都留守兼行营马步都虞后，为伐蜀前锋。汉主遣其将梁克真、李守雍攻胶州，拔之，执靖海节度使屈成美已归，以其将李进守胶州。冬十月癸巳，李仁罕为遂州，夏鲁齐应城固守。孟知祥命都押牙高敬柔率淄州义军二万人驻长城还之。鲁齐前马军都指挥使康文通出战，文通闻阆州县，遂以其众降于仁罕。戊戌，董璋引兵去利州，欲与粮运不济，还阆州。知祥闻之，惊曰：“必破阆中，正欲进取利州，其帅不武，必望风遁去。吾获其仓廪，据漫天之险，北军终不能西救武信。今董公辟处阆州，远弃剑阁，非计也。欲遣兵三千驻守剑门。”张固辞曰：“此已有备。”钱镠因朝廷册闽王使者裴宇还，复表引咎。其子传冠及将佐屡未留上表自诉。癸卯，敕听两浙纲使自辩，以宣徽北院使冯云为左卫上将军、北都留守。丁未，卒诸董光业。楚王因寝疾，遣使议阙，请传位于其子牺牲。朝廷疑因已死，辛亥，以牺牲为起复武安节度使兼侍中。孟知祥以故属镇江节度使张武为陕路行营招收讨伐使，将水军驱夔州，以左飞赵指挥使袁彦超复之。癸丑，东川兵陷征和、八彭国、五州。丙辰，吴左仆射同平章事严可求卒。徐之诰以其长子大将军景通为兵部尚书参政事，知诰将出镇金陵故也。汉将梁克真入詹城，取其宝货已归。十一月戊辰，张武至渝州，刺史张环降之， 遂取泸州，遣先锋将朱沃分兵驱前伏。己巳，楚王殷卒，遗命诸子兄弟相继至见于祠堂，曰：“唯无命者戮之。”诸将亦遣兵守四境，然后发丧。兵部侍郎黄损曰：“吾丧君有君，何备之有？”以遣使一临道，告终称嗣而已。石敬瑭入散关，接州刺史王弘志、泸州刺史冯辉与前锋马步都虞候王思同、步军都指挥使赵在礼引兵出人头山后，过剑门之南，环袭剑门，克之，杀东川兵3000人，获都指挥使齐彦温，据而守之。辉魏州人也。贾诩、弘志等破建州，而大军不济，乃焚其庐舍，取其资粮，环保建门。乙亥，诏削孟知祥官爵。己卯，董璋遣使至成都告急，知祥闻建门失守，大惧，曰：“董公果误我。”庚辰，遣衙内都指挥使李肇将兵5000赴之，戒之曰：“尔背道兼行，先据建州，北军无能为也。”有遣使诣遂州，领赵廷尹将1000人会屯建州。又遣故属永平节度使李云将兵4000驱龙州，守要害。时天寒，士卒恐惧，观望不进。廷尹刘悌谕之曰：“今北军势盛，汝曹不力战却敌，则妻子皆为人有矣。”众心乃愤。董璋自阆州将2川兵屯木马寨。先是，西川衙内指挥使太谷庞福成、昭信指挥使谢黄屯来苏村，闻剑门失守，相谓曰：“使北军更得建州，则二蜀势危矣。”俱引步兵1000余人建道驱建州。始至，官军10000余人自北山大下，会日暮。二人谋曰：“众寡不敌，待明则吾蜀无疑矣。”福成夜引兵数百升北山，大造于官军营后。黄率众操短兵自其前急击之，官军大惊，空营遁去，复保剑门10余日不出。孟知祥闻之，喜曰：“吾使为弘志等克剑门，竟据建州，坚守其城，或引兵直趋梓州，董公必弃阆州奔还，我军失援，亦须解遂州之围，如此则内外受敌，两川震动，势可忧危。今乃焚毁建州，运粮东归建门，顿兵不进，无事计矣。”官军分道驱文州，将袭龙州。为西川定远指挥使潘福超、义胜都头太原沙岩座所败。贾深、张武卒于渝州。知祥命袁彦超代将骑兵。朱沃将至福州，武泰节度使杨汉斌 弃黔南奔中州，卧追至丰都，还取福州。知祥以成都知使崔善全武泰留后，董璋遣前灵州刺史王辉将兵3000会李肇等分屯建州南山。丙戌，马希升袭位，称一命去建国之志，复藩镇之旧。契丹东丹王突遇自以失职，率部曲40人越海自登州来奔。12月壬辰，石敬瑭至剑门，以为进屯建州北山。赵廷隐镇于崖城后山，李肇、王辉镇于河桥。敬瑭引步兵进击廷隐，廷隐则善射者500人扶敬瑭归路，按甲待之。毛硕欲相及，乃扬起鼓噪击之，北军退走，颠坠下山，俘斩100余人。敬瑭又使骑兵冲河桥，李肇以强弩射之，骑兵不能进。薄暮，敬瑭隐去，廷隐引兵蹑之，与伏兵合击，败之。敬瑭还屯剑门。癸卯，夔州奏复取开州。庚戌，以武安节度使马希升为武安靖江节度使，加兼中书令。石敬瑭征蜀未有功，使者自军前来，多言道险狭，进兵甚难。官右之人疲于转饷，往往窜逆山谷，俱为盗贼，上忧之。人子谓近臣曰：“谁能办无事者？吾当自行耳。”安仲会曰：“臣执忝机密，军威不振，臣之罪也。臣请自往督战。”上许之。仲会即拜辞。癸丑，遂行，日驰数百里。西方藩镇闻之，无不惶骇。钱伯、除良昼夜辇运赴利州，人畜必搏于山谷者，不可生计。时尚以书仲会，石敬瑭本不欲西征，及仲会离上策，乃敢雷表奏论，以为蜀不可伐，尚颇然之。西川兵先戍夔州者1500人，上西纵归。二年春正月壬戌，孟知祥奉表谢。庚午，李仁罕陷遂州，下鲁齐自杀。癸酉，石敬瑭复引兵至建州，屯于北山。孟知祥晓下鲁齐首以示之。鲁齐二子从敬瑭在军中，弃请王取其首葬之。敬瑭曰：“知祥长者，必葬而复，岂不欲于身首异处乎？”继而知祥果收葬之。敬瑭与赵廷隐战不利，复还剑门。丙戌，加高从会兼中书令。东川归河州于武信军。初，凤翔节度使朱鸿昭阐释安仲会，连得大振。仲会过凤翔，鸿昭迎拜马首，管于府舍，言入寝室，妻子罗拜，奉进90，礼甚谨。 众会为鸿昭弃言，谗人交媾即不免，赖主上明察，得保宗族。众会既去，鸿昭即奏众会愿望有恶言，不可令至行营，恐夺石敬瑭兵柄。又谓敬瑭书言，众会举措孟浪，若至军前，恐将士遗害，不战自溃，宜逆止之。敬瑭大惧，即上言，众会至，恐人情有变，宜即征还。宣徽使孟汉琼自西方还，一言众会过恶，有诏召众会还。二月己丑朔，石敬瑭以碎浪济县，粮运不济，稍营北归。军前已告孟知祥，知祥逆其书，谓赵季良曰：“北军渐进，奈何？”季良曰：“不过绵州，必遁。”知祥问其故，曰：“我亦比劳，比玄军千里，粮尽，能无遁乎？”知祥大笑，以书示之。安众会至三泉，得诏即归，过凤翔，朱鸿昭不纳，众会惧，持计而东。两川兵追石敬瑭至利州，人臣昭武节度使李彦齐弃城走，甲午两川兵入利州。孟知祥以赵廷尹为昭武留后，廷尹遣使密言于知祥曰：“董璋多诈，可与同忧，不可与共乐，他日必为公患，因其至建州烙军，请屠之，并两川之众可以得志于天下。”知祥不许，张入廷尹营，留宿而去。廷尹叹曰：“不从吴谋，祸难未已。”庚子，孟知祥以武信留后李仁罕为狭路行营招讨使，使将水军东略地。辛丑，以枢密使兼中书令安仲会为护国节度使。赵凤言于上曰：“仲会陛下家臣，其心终不叛主，但以不能周防，为人所缠，陛下不察其心，死无日矣。”上以为朋党，不悦。以四，赵廷尹李肇自建州引还，留兵五千戍利州。丙午，董璋一还东川，留兵三千戍果浪。丁巳，李仁罕献中州。吴徐之诰欲以中书侍郎、内书使宋其丘为相，其丘自以资望素浅，欲以退让为高，夜归洪州葬父，因入九华山，止于应天寺，乞求隐居。吴主下诏征之，知诰亦以书招之，皆不至。知诰遣其子景通自入山敦谕，其丘使还朝。除右仆射致仕，更命应天寺曰征贤寺。三月己未朔，李仁罕献万州。庚申，献云安监。辛酉， 赐契丹东丹王突遇姓东丹，名穆华，以为怀化节度使、瑞慎等州观察使。其部曲及先所服契丹将替尹等，皆赐姓名。替尹姓狄，名怀忠。李仁罕至夔州，宁江节度使安崇阮弃镇，与杨汉斌自军房逃归。壬戌，仁罕陷夔州。抵季解安仲会书务，乃召李从珂弃位曰：“汝仲会意，汝安得复见吾？”丙寅，以从珂为左卫大将军。壬申，恒海节度使同平章事孔循卒。已有复以钱镠为天下兵马都元帅，上府吴越国王，遣监门上将军张虔往谕旨，以向日致事，安仲会矫治也。丁亥，以太常卿李渔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。夏四月辛卯，以王德妃为淑妃。闽奉国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延林闻闽王延君有疾，以次子季升之建州留后，率建州刺史季雄将水军袭福州。癸卯，严领攻西门，季雄攻东门，严军遣楼船指挥使王仁达将水军拒之。仁达伏甲州中，伪立白帜请降。季雄喜，禀左右等仁达州未抚之。仁达斩季雄，枭首于西门。严领方纵火攻城，见之痛哭。仁达因纵兵击之，众溃。左右以胡于严领而走，甲臣追擒之。严军见之曰：“果凡老兄在下。”严领残不能对，严军求于别事，遣使者如建州招抚其党，其党杀使者，奉季升及弟季伦奔吴越。仁达严军从子也。以宣徽北院使赵延寿为枢密使，即有天雄节度使同平章事石敬瑭兼六军诸卫副使。辛亥，以朱鸿昭为宣徽南院使。五月，闽王延君斩王延廪于市，复其姓名曰周彦琛，遣其弟都教练使严正如建州抚慰利民。丁卯，罢母税区前，城中官造区减旧半价，乡村听百姓自造，民甚便之。己卯，以孟汉琼之内侍省事，充宣徽北院使。汉琼本赵王荣奴也。时范延光、赵延寿虽为枢密使，称安仲会以刚愎得罪，每于政事不敢可否，独汉琼与王淑妃居中用事，人皆淡之。先是宫中虚所稍于长度，仲会折直奏，由是非分之求待决。至是汉琼只以中宫之命取府库物， 不复官由枢密院及三司，亦无文书，所取不可生计。心巳，以相州刺史孟胡为左骁卫大将军，充三司使。昭武留后赵廷尹自成都赴利州，逾越请兵进取兴元及秦凤，孟知祥以兵疲民困不许。护国节度使兼中书令安仲会内不自安，表请致仕。闰月庚寅，致以太子太师致仕。是日，其子重赞重续逃奔河中。壬辰，以保义节度使李从章为护国节度使。甲午，遣步军指挥使姚彦筹将兵趋河中。安重赞等至河中，众会惊曰：“汝安得来？”继而曰：“吾知之矣，此非渠邑，为人所食耳。吾以死殉国，夫复何言？”乃执二子表送亦阙。明日有中使至，见众会痛哭久之。众会问其故，中使曰：“人言令公有异志，朝廷以遣姚彦筹将兵致矣。”众会曰：“吾受国恩，死不足报，敢有异志，更反国家发兵，以主上之忧，罪亦重矣。”重赞等至陕，有诏细谕。皇城使翟光业肃务众会，帝遣意河中察之，曰：“众会国有异志，则诛之。”光业至河中，李从章以甲士为其弟，自入见众会，拜于庭下。众会惊，将皆答拜。从章奋抓击其手，其张氏惊救，亦抓杀之。奏至，己亥，下诏以众会离间孟知祥、董章、钱镠为众会罪，又诬其欲自击淮南以图兵柄。遣元随妾二子归本道，秉二子诛之。丙午，帝遣西川进奏官苏苑、东川军将刘成各还本镇，欲以安仲会专命兴兵制讨，今已伏孤。六月乙丑，复以李从珂同平章事充西都留守。丙子，命诸道军民田税。闽王严君好神仙之术，道士陈守元、巫者徐彦林与圣道共佑之，作保皇宫及土木之圣，以守元为公主。秋九月己亥，庚赐东丹木华姓名曰李赞华。吴镇南节度使同平章事徐之建卒，以诸道副都统、镇海节度使、守中书令徐之询代之，赐爵东海郡王。徐之告之召之询入朝野，之建欲其谋，知询欲其丧于途，府官泣曰：“帝用心如此，我亦无憾，然何面见先王于地下乎？”辛丑，假枢密使范延光 同平章事。辛亥，敕解纵五方应损，内外无德更进。冯道曰：“陛下可谓人及禽兽。”上曰：“不然。朕昔常从五黄猎，时秋假方熟，有兽亦入田中，浅计取之，必及得兽，余驾无己。以事思之，列有损无益，故不为耳。”冬十月丁卯，扬州指挥使李进堂攻通州，拔之。壬午，以王延正为建州刺史。十一月甲申朔，日有食之。癸巳，苏苑至成都。孟知祥闻升职在朝廷者皆无恙，遣使告董璋，欲与之举上表谢罪。张怒曰：“孟公亲戚皆完，故宜归附，张以族灭，上何谢为？”诏书皆在苏苑腹中，刘成安得御闻？张岂不知也？由是复为怨敌。以为李仁罕自夔州引兵还成都。吴中书令徐之告表称辅政岁久，请归老金陵，乃以之告为镇海宁国节度使，镇金陵，余官如故，总路朝政如徐温故事，以其子兵部尚书参政事景通为司徒，同平章事，知中外左右诸军事，留江都辅政，以内书使同平章事王令谋为左仆射兼门下侍郎，以宋齐丘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兼内书使，以左景通。赐德胜节度使张崇爵清河王。崇在泸州贪暴，周人苦之，屡常入朝，后以获节权要，由是常得还镇，为泸州宦者二十余年。十二月甲寅朔，初听百姓自铸农器并砸铁器，每田二亩，夏秋输农具三钱。武安靖江节度使马希生闻梁太祖是时鸡，牧之，既席位，日杀五十鸡为善，居丧无妻容。庚申，葬武穆王于衡阳，将发饮，顿时鸡鹤数盘。前吏部侍郎潘启击之曰：“昔阮籍居丧时征屯，何待无闲？”癸亥，徐之告至金陵。昭武留后赵廷尹白孟之祥，以利州承欠已完，请在建州与衙内都指挥使李兆同工，愿以昭武让诏。知祥包谕不许，廷尹三让，癸酉，知祥召廷尹还成都，以诏代之。闽陈守元等称保皇之命，谓闽王严君曰：“苟能必位受道，当为天子六十年。”严君信之。丙子，命其子节度副使季鹏全军府事。严君必位受禄，道名玄熙。 爱州将杨廷义养甲子3000人，屠赴胶州。汉胶州守将李进知之，受其禄，不以闻。是岁，廷义举兵为胶州。汉主遣承旨承保救之，未至城县，进逃归，汉主杀之。保为胶州，廷义出战，保败死。3年春正月，枢密使范延光言，自灵州至滨州方取镇，使臣及外国入贡者多为党项所掠，请发兵击之。己丑，遣靖难节度使姚彦筹、前朔方节度使康福将部骑7000讨党项。以为孟之祥妻福庆长公主卒。孟之祥以朝廷恩义优厚，而董璋色绵州路，不听遣使入谢，与节度副使赵继良等谋，欲发使自峡江上表。长书记李浩曰：“公不与东川谋，而独遣使，则翌日赴约之责在我矣。”乃复遣使谕之，张不从。2月，赵继良与诸将议，遣昭武都监太原高彦筹将兵攻取毕州，以决山南兵转入山后诸州者。孟之祥谋于辽左。李浩曰：“朝廷遣苏院等西归，未尝报谢，今遣兵亲议，公若不顾坟墓升职，则不若传檄举兵直取梁阳，安用毕州乎？”知祥乃止。季良由是勿号。辛未，出令国子监校定九经，雕印卖之。姚彦筹等走破党项19族，俘2700人。此高从会决渤海王。吾徐之告作李贤院与府舍，据图书言士大夫与孙承及海陵陈爵谈议时事。孟之祥3遣使说董璋，以主上加礼于两川，苟不奉表谢罪，恐复制讨。张不从。3月辛丑，遣李浩一子州急论利害。张见浩构怒不许，浩还言于之祥曰：“张不通谋议，且有窥西川之志，公宜备之。”贾臣闽王严君复位。5月，武肃王钱留吉谓将吏曰：“吾吉必不起，诸儿皆愚懦，谁可为帅者？”众泣曰：“两镇令公仁孝有功，孰不爱戴？”刘乃西出印要受传冠，曰：“将吏推耳，宜善守之。”又曰：“子孙善事中国，勿以异姓废士大之礼。”庚戌，卒，年81。传冠与兄弟同卧行丧。内衙指挥使路人张曰：“令公似先王霸业，将吏旦暮趋业，当与诸公子一处。”乃命主者更设一卧，服传冠居之。告将吏曰：“ 自今为业令公，尽诸公子从者无得妄入，昼夜警卫，未尝休息。刘末年左右皆复传冠，独人张硕以示范之，只是传冠烙之。人张曰：“先王在位，人张不知是令公，今日进节犹是先王也。”传冠加叹久之。传冠即席位，更名元冠。兄弟名传者皆更为元，以一命去国夷，用藩镇法，除民田荒绝者租税，命楚州刺史曹仲达全知政事，至则能院，掌选举殿罪，以浙西营田副使沈松领之。内衙指挥使富阳刘仁起及陆仁章久用事，仁章性刚，仁起好回短人，皆为众所恶。一日，诸将共议府门请诛之。元冠使从子仁俊谕之曰：“二将是先王久，吾方图其功，如曹乃欲逞私汉而杀之，可乎？吾为汝王，汝当秉吾命，不然吾当归临安以避贤禄。”众惧而退，乃以仁章为衢州刺史，仁起为湖州刺史。中外有上书告捷者，元冠皆至不问，由是将吏极目。初，契丹设立策腊与替尹，皆为赵德军所擒。契丹屡遣使请之，赏谋于群臣。德军等皆曰：“契丹所以数年不犯边，朔求和者，以此备在南固也。纵之，则边患复生。”上以问冀州刺史杨谭，对曰：“策腊契丹之骁将，向助王都谋威社稷，幸而擒之，陛下免其死，为赐已多。契丹失之如丧手足，必在朝廷数年，知中国虚实，若得归，为患必深，彼才出塞，则南向发使矣，恐悔之无及。”上乃止。谈沙陀人也。上欲授李赞华以河南藩镇，群臣皆以为不可。上曰：“吾与其父约为昆弟，故赞华归我，吾老矣。后世祭体之君，虽欲招之，其可治乎？”下四月癸亥，以赞华为义城节度使，未选朝士为僚属辅之。赞华但悠游自奉，不欲正事，上加之。虽时有不法，亦不问，以庄宗后宫下士弃之。赞华好饮人血，姬妾多刺毙以吮之，婢仆小过，或掘墓，或刀盔火灼，下士不忍其残，奏离婚为尼。乙丑，加宋王从后兼中书令。东川节度使董章会诸将谋袭成都，皆曰必克。前灵州刺史王辉曰：“剑南万里，成都为大，十方盛夏师出无名，必无成功。” 孟知祥闻之，前马军都指挥使潘仁嗣将3000人以汉州殉之。张入境，破白杨林镇，执数将武红礼，声势甚盛。知祥忧之，召季良曰：“长为人勇而无恩，士卒不复。城守则难克，野战则成秦矣。今不守巢穴，攻之利也。”张用兵精锐皆在前锋，公仪以雷兵诱之，以静兵待之，使虽小虑，后必大捷。张素有威名，今举兵暴至，人心危惧，公当自出御之，以强众心。赵廷尹以季良言为然，曰：“张轻而无谋，举兵必败，当为攻秦之。”心巳，以廷尹为行营马步军都部署，将30000人拒之。五月壬午朔，廷尹入祠。董璋习书至，又有为季良、廷尹及李肇书。乌之云：“季良、廷尹与己通谋，召己令来。”知祥以书授廷尹，廷尹不是，投之于地，曰：“不过为反间，欲令公杀副使与廷尹耳，再拜而行。”知祥曰：“事必记矣。”赵素不知书，视之曰：“张教我反耳。”求其使者，然亦拥众为自全计。张兵至汉州，潘仁嗣与战于赤水，大败，为张所擒。张遂克汉州。癸未，知祥留赵季良、高敬柔守成都，自将兵8000驱汉州，至迷谋镇。赵廷尹镇于镇北，贾深、池明、廷尹镇于鸡宗桥。义胜定远都知兵马使张公铎镇于其后。俄而张望西川兵胜，退镇于武侯庙下。张帐下萧族大造曰：“日中曝我辈何为？”张乃上马，前锋使交。东川右厢马步都指挥使张守进降于知祥，言：“张兵进此，无复后继，当急击之。”知祥登高冢督战，左明义指挥使毛仲威、左冲山指挥使李唐守鸡宗桥，皆为东川兵所杀。赵廷尹三战不利。衙内都指挥副使侯弘石兵亦却，知祥惧，以马锤指后阵。张公铎率众大呼而进，东川兵大败，死者数千人。秦东川中都指挥使袁圭、衙内副指挥使董光炎等80余人。张甫英曰：“亲兵皆尽，无何依乎？”与数骑遁去，余众7000人降，复得潘仁嗣。知祥引兵追张至武侯津，东川马步都指挥使袁圭降，西川兵入汉州府地，求张不得。士卒征张军资，故张走得免。赵廷尹追至赤水，又降其卒3000人。是夕，知祥所落县， 命李浩草榜与东川吏民，及草书烙问章，且言将如子州，寻赴约之由，请见罚之罪。已有知祥会停饮于赤水，遂西还，命停饮将兵攻子州。张至子州，兼于而入。王辉迎问曰：“太尉全军出征，今还者无十人，何也？”张涕泣不能对，至府地方时，辉与张从子衙内都虞候严浩率兵300大造而入。张引妻子登城，子光嗣自杀。张至北门楼，呼指挥使潘筹使讨乱兵，筹引十卒登城，斩张首，即取光嗣首以授王辉。辉举城迎降，赵廷引入子州，封府库以待之降。李赵闻张败，使斩其使以闻。丙戌，知祥入成都。丁亥，复将兵8000入子州，至新都，赵廷引献董璋首。己丑，发玄武，赵廷引率东川将吏来迎。康福奏党项超道者以伏诛，余皆降附。人臣孟知祥有疾，鬼祀极甚。中门副使王楚回侍左右，袍人进食，比空气而出，以安众心。李仁罕自遂州来，赵廷引迎于板桥。仁罕不称东川之功，亲侮廷引。廷引大怒，以谓知祥即抽。丁酉，入子州。戊戌，犒赏将士。既罢，知祥谓李仁罕、赵廷引曰：“二将谁当镇此？”仁罕曰：“令公在于蜀州一行耳。”廷引不对，知祥愕然，退，命李浩草谍，死二将有所推，则命一人为留后。号曰：“昔两祖庄宗皆兼领四镇，今二将不让，为公自领之为便耳。公以吉桓府，更与赵仆射议之。”己亥，契丹使者叠罗卿辞归国，上曰：“朕志在安边，不可不少负其求。”乃遣策鼓设立与之俱归。契丹以不得策腊，自是朔寇云州及镇武。孟知祥命李仁罕归遂州，留赵廷引东川巡检，以李浩行子州军府事。号曰：“二虎方争，仆不敢受命，愿从公还。”乃以都押牙王彦珠为东川监押。癸卯，知祥至成都，赵廷引、荀彧引兵西还。知祥谓李浩曰：“吾得东川，为患一身。”号请其故。知祥曰：“自吾发子州，得人罕七壮，皆云公宜自领东川，不然诸将不服。”廷引言：“本不敢当东川，因人罕不让，遂有争心耳。君为我小廷引， 复以阆州为保宁军，亦以果彭、渠开四州往镇之，吾自领东川，以绝人罕之望。亭尹犹不平，请与人罕斗，胜者为东川。好深解之，乃受命。六月，以亭尹为保宁留后。戊午，赵季良率将吏请知祥兼镇东川，许之。季良等又请知祥称王，权行制书赏功臣，不许。董章之公之祥也。山南西道节度使王思同以闻，范延光言于上曰：若两川并于一贼，辅众守险，则取之亦难，宜及其交争早图之。上命思同以兴元之兵密归进取，未及文章败死。延光曰：知祥虽具权属，然士卒皆东方人，知祥恐其思归为变，意欲以朝廷之众以威其众，陛下不屈意辅之，彼则无从自心。上曰：知祥无故人，为人离间至此，何屈意之有？乃遣供奉官李存圭赐知祥诏曰：董章胡狼自疑族灭，请秋元亲戚皆保安全，所宜成家世之美名，守君臣之大节。存圭克宁之子，知祥之生也。闽王延君谓陈守元曰：为我问保皇，既为六十年天子，后当何如？明日守元入白，昨夕奏章得保皇旨，当为大罗先主。徐彦林等亦曰：北庙崇顺王常见保皇，其言与守元同。严君亦自负，始谋称帝，表朝廷云：前刘族请以臣为吴越王，马殷族请以臣为尚书令，朝廷不报，自是直贡遂绝。